今天不打分数，今晚不用再要求自己今天一定要表现得很好，可以慢下来，不用因为今天没有做到最好，没有处理完全，就觉得自己不够。先让自己从紧绷和追赶里退一步，今晚不用再回头检讨今天哪里不够好，不用再拿效率、成果、表现来衡量自己的价值，先把那份一直审视自己的力道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现在先沉下来，今天先不打分数，身体会慢慢回到平衡里。